自己活该、哦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有事就要坚强，让脸上蜜糖穿扬的光芒，谁都别想抢，要风靡全场， 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深呼吸，放松你的心情，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深呼吸，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 阿姨，像我这样，双足并拢着地。 像这样吗？ 对对，双足并拢着地，用力抬起脚跟，然后放松。 舒展身体的运动总是对身体有好处，就像垫脚尖运动，一般认为可以疏落筋骨，而且可以减去小腿的赘肉。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明，垫脚尖可以使身体长寿哦。常见的方法是双足并拢着地，用力抬起脚跟，然后放松，重复20到30次。别看方法简单，可健身效果不错。垫起脚尖时，双侧小腿后部肌肉每次收缩时挤压出的血液量大致相当于心脏脉搏的排血量，所以当你下棋、打牌、玩电脑或久立不动时，最好1小时左右做一次垫脚运动，可使下肢血液回流顺畅。而且垫脚运动还可以活动四肢和头脑，消除长时间用脑集中及突然站立而眼前发黑、头脑发晕的毛病。另外，足跟提起完全用足尖走路，行走百步可以锻炼屈肌，从经络角度看还有利于通畅足三阴经。垫脚尖的确是个不错的有氧运动。养生小贴士，每天垫垫脚尖易于健康长寿。垫脚尖不仅能锻炼小腿肌肉和脚踝，防止静脉曲张，增强踝关节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损伤膝盖，这对很多膝关节不是很好的老年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锻炼方法。 健康是身心轻松，生活是活力四射，健康生活由你把握，健康深呼吸。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

方的男女女，望着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哦耶，最佳乐就乐在这今朝，他正对着眼神在对我找不停的笑，对他辗转追赶又好巧，但这边的大吵和讨要高，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醉，倒不如喝杯

眠也不休，管你心藏满多少困惑，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身边很多小石头，我和王后，你是我的王后，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像往常一样，前两道题目在两个小时内顺利地完成了，第三道题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是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正十七边形。他没有在意，埋头做起来。然而做着做着，他感到越来越吃力，困难激起了他的斗志，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天亮时，他终于做出了这道难题。导师看了他的作业后惊呆了，他用颤抖的声音对青年说，这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解开了一道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阿基米德、牛顿都没有解出来， 你竟然一个晚上就解出来了。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不小心把写有这个题目的小纸条夹在了给你的题目里。多年以后，这个青年回忆